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你 呃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呃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太贺、傲将军、阿 Zuna， 星期三晚同你呃拉一周。 喂，大家好啊！又嚟到我哋每个礼拜嘅呢个阿拉一周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呢、这个柏原太贺啊。 喂，大家好，我系傲将军。 系，我系阿 Zuna。 我系叶仔啊。我系叶仔。叶仔边个叶仔？你估下 啊！我哋今日无端端，我哋又多咗一个嘉宾上嚟啦。 无端端， 不嬲都有嘉宾。 特登约噶， 系咩？原来 OK， 冇办法，因为呢期太多，即系唔关呢、這、一个，即系唔关写文同埋唔关呢个政治上嘅嘢啊，或者各方面嘅嘢，譬如晒出咗啲视线。 譬如饮饮食食。 飲飲食食係啊，最近係有興食腸啊， 去政治化 食腸，即係呢期好多即係成個 Facebook 都係啦，都係食腸嘅。 係啦，講啲港女點樣食羊腸啊。 係啦，佢聽我話嗰個咩 YouTube 好犀利喎，話 YouTube 嗰段片咧40多万點擊喎已經。 係啊，我哋錄音嘅時候啫喎。 錄音 未計出界。 係啦，咁所以真係係咪羊腸係咪真係零舍？零舍吸引嘅， 咁我哋呢度有個港女喺度啊， 我哋 港女講下， 即係唯一嘅用家。 我冇用過嚇，唔好污蔑我啊！ 即係你冇食過嘅， 我冇啊！ 哎呀， 我等我仲爭啲想問，係咪真係鬼佬大啲嘅？ 陰公。 我都有 friend 都真係淨係會揾鬼佬做男朋友。 哦，你個朋友， 你個朋友係啦。 唔係，但係你個朋友本身係咪鬼妹嚟嘅？ 唔係，不過係一個180几 cm 嘅 model 嚟嘅。 哇， 咁 冇辦法啦。 唔係，但係佢都有同我講，佢話佢有唯一一次咧揾咗一個 CBC 嘅男朋友，佢就真係唔得。咁我哋就話點解啊咁樣啦？佢話真係。喺性方面係真係唔 OK 咁樣咯。 CBC 係咪即係中國出身 ？Chinese 咁樣。 加拿大嘅仆街。 大佬，我以為你中國咁樣即係 China born Chinese 咁冇乜特別啦，係咪？即係個個都係㗎啦。 唔係，咁所以咪就係即係其實我覺得，不過翻返去件事啦，其實我就覺得係原本我就係睇食花生嘅，咁但係之後咧發現咧。俾人起埋底嘛，好似係咪？ 係啊， 係啊，咁我就喺度諗緊，基本上成班人就有一班賊人，即係喺度互相喺度 flirt 啊，跟住之後 one night stand， 咁但我都唔知點解要去到一個俾人洗白嘅狀態咁樣咯。 哦，其實呢個係有原因嘅，即係你落老懶，即係 one night stand 呢啲真係唔係新聞嚟啦，係咪？即係你每晚其實都有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呢段片，其實我覺得第一段咧冇乜特別嘅，即係第一段咧大家咪當笑下咯，即係有個 其實日日都發生㗎啦，只要嗰晚有多啲人去玩就會出現㗎啦。 但係衰咗咩？衰咗第二段片。第二段片咧就係咧話嗰個外籍嘅男仔啦，跟住之後就話俾個女仔聽，即係張床上面好温馨咁話俾佢聽，喂，你睇我頭先錄嗰段片擺咗上網添，你睇下佢個樣咩樣啊？ 幾 angry 咁 啊？係啊，係啊，一個 angry face 咁樣。嗱呢段片係大鑊，因為點解咧？因為即係你俾人擺咗上網，如果你有少少。我哋叫咩？廉恥，你起碼你就即係會即刻同佢講，喂，你做乜擺喺上網啊？你梗係唔好擺上網，但係佢仲好高興咁樣。即係我覺得要少嘅咧，就係少呢一度。但係你話起唔起底咧，我就唔贊成起底，因為始終都係即係人哋嘅私生活嘛。但係呢樣即係廉恥嘅嘢咧，即係呢個係一個社會嘅價值嚟，我覺得。即係咁冇廉恥，你咁都唔少得係咪？即係仲有啲婦女團體話點解好話佢哋？即係黐線大佬，唔通男人跟住然之後拖住第二個，又錫住另一個，跟住然之後唔會俾人鬧咩？我唔信啦，係嘛？即係男人都俾人鬧啦，冇話女人啦，係咪？講到鬧人呢方面咧。真係今日我同阿 Chin 都可以收聲啊！ 嗱頭先講咩咩羊腸啊，咩咩臘腸嗰啲嘢咧，就可以聽翻20、30、40或者肉火街頭啦。 會唔會講㗎？ 佢哋係講咗啦， 講 一兩集係啦，大家再留意翻啦。咁啊，講起鬧人咧，或者俾人鬧咧，我身邊呢位啊葉正純先生咧，咁啊你都嚇身經百戰喎。 其實我基本上任何人鬧我都唔聽㗎喎。 所以我唔知人哋鬧我，基本上。 哦，咁你鬧人咯，即係可以講下。 我係會鬧完，我都唔係好記得嘅喎。有時除咗一兩單係比較大啲嘅，我會有印象啲之外咯，都或者多人知啲之外，其他我成日都鬧人㗎啦。 鬧完之後就唔記得咗。 唔鬧有咩好講啫？其實好似你依家呢單即係食羊腸呢單嘢咁樣，你仲可以有啲咩新奇角度去解釋到底即係點樣幫呢或者幫呢個女仔辯護啦？其實冇乜空間。你依家香港發生所有事，其實都係。你唔鬧就冇價值嘅，因為太撲街全部都嗰班人無論政治又好啦，呢段片裏面嗰啲角色都好啦，其實全部你問我，我都會睇到一啲政治隱喻喺裏面咯。即係我今 即係紅 man 之外嘅。 我今日都寫咗少少，即係我寫咗 Facebook 啲 status 出嚟嘅，我都有講翻就係話，其實你可以睇下你點睇咯，你可以話即係無限。放大去睇一件事，哇！搞錯咩都去咁政治啊，咩都咁即係睇到咁即係咁。你講真，你唔政治去睇，你唔用政治角度睇呢件事，你又係冇乜嘢好講嘅喎。只不過一班人去老啦，你話齋呢啲唔係孤例嚟㗎啦，晚晚都發生嘅嘢有乜好屌啫？咁你一定要揾啲新鮮角度嘗試去代入去插下先得㗎嘛。就好似你呢單嘢，有個男仔企咗喺度，你唔解釋，即係佢 嗰疑似新加坡或者港仔 係啦。總之係呢口呢鬼仔口中嘅 Chinese 或者港女口中佢係 Chinese 咁樣啦。咁佢都係企咗喺度，明明見住條女攬住條鬼仔，跟住佢仲拖住手，跟住另一個八婆嘅物體走出嚟，撬開隻手同即係嗰個鬼仔又攬住條女揚長搖去喎。咁你對於呢個環境，你唔笑個笑嗰條仔，你唔屌鳩佢，咁其實又冇咩好講喎。咁當然學阿太拍完太后話齋，嗰到底起唔起底咧？其實我都唔贊成起底嘅，但我覺得咧就應該咧要純粹咁樣屌呢件事係屌乜咧？就係、是、好肉酸咯！你搞到好，即係搞到成件事貼曬咯。無論係男嘅又好，無論係女嘅又好，你即係你俾人屌，人哋係屌你做貼曬自己啫嘛。係咪？你做黐你，因為點解咧？我都講咗話嗰段片，其實嗰啲鬼仔唔係純粹想即係 share 到底自己個溝女技巧。你鬼仔本身喺香港呢個地方，一定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嘅，血統上面嘅優勢啦，或者有好多人會覺得你哇你咁樣係咪真係話女人中意食羊腸？我會咁樣睇，其實男人都想食鬼妹，一定係嘅。但係咧。嗰、那個心態就應該去導引向就係話，其實大家都想試新鮮嘢，異國風情，大家 去到邊度都 去到邊度都係㗎啦，去到邊度都係。但係問題咧，當然有漏洞啦。咁鬼妹到底想唔想食黃皮膚嘅人咧？咁就值得要去再研究一下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喂，食鬼腸或者食羊腸係冇乜好值得好屌喎，其實。個個都想試一啲新奇嘅嘢啦，咁但係當然喂但係就話變咗，即係呢件事出到嚟就會覺得你會做貼曬成件事咯，會做到自己哇好似你容易俾人哋好即係講得覺得好黃種女人好隨便咯，即 係嗰種波地圖化佢 嗰種嗰唔係啊，係應該咁樣講，係嗰兩條鬼仔本身係想利用呢條片去話俾你聽，港男好廢。港女好易食， 系 呢个系最值得屌，所以点解要屌晒人嘅原因啦、嗯？就系、是、屌片中嗰段晒人，而呢种咁嘅情况其实系有普遍嘅迹象噶嘛，即系或者系因为佢哋喺香港系会比较多机会啊，西人嚟讲系比较多机会，或者去到南桂坊，哇，好似鬼仔特别多，或者有啲人话哇，你去有俾鬼砸啊咁样，有个叫烂鬼坊咁嘅词语噶嘛，南桂坊系，哇，你又去有啲人追俾鬼砸啊咁样，即系喺人哋大众心目中啊，南桂坊就好多鬼佬嘅地方。好多人去玩 One Night Stand， 咁咧通常個腦裏面第一個諗到嘅主角咧就係、是、黃種女人同鬼佬。 嗯， 係咪？ 呢、這個即係基本上其實個討論咧，早幾年台灣都試過、就是，就係即係又係有個鬼佬就話啊，台灣個女仔咧就好容易嘅，即係好容易上嘅。係。咁跟住又係佢哋有一集咁嘅討論，基本上又係一個輪迴咯，咁冇乜新嘅。冇乜新嘅嘢可以討論價值，但係成個香港嘅人 我比較想知道究竟有啲咩政治隱喻啫。 咁你睇下，你睇下，譬如依家好似成日講緊本土啦，或者外國勢力咁計啦。咁、你依家情況，嗰段片一拍出嚟，咪就係講緊嗰條鬼仔，好似喺法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啦，蘭桂坊都係香港地方咁樣啦，好似一個自愛法權咁樣，係橫行無忌，係完全唔使講任何嘢，就攬你條女咯，咩就係搶你女人咯。 嗯、 即係然之後嗰條仔咪就咁拖住戇戇鳩鳩咁企喺度，咪好似香港人咁樣咯，任由即係外國人或者其他中共都好啦，中共我都當佢外國勢力嘅，咁、任由其他一啲外國嘅政治團體或者政治勢力去干預你呢個地方嘅嘢，同埋去搶你嘅資源咯。咁跟完之後，你點解會咁啊？因為你唔敢發惡咯，因為你唔敢去即係做一啲表態出嚟咯。咁你衍生到再睇上少少就係話，你連民主自由你都要去 去求呢個外國勢力嘅時候，人哋又點唔會對你予取予攜呢？咁樣，即係有一個咁嘅睇法啫，其實就。 一開始咧就已經睇到呢個完全係本土咩法西斯包容撚嘅狀態喺度。 我喺度諗緊，因為呢排紅 van hit 啊嘛，前排跟住之後你知紅 van 佢即係受歡迎嘅原因，或者多人睇嘅原因，都係因為又有啲政治意識喺度嘛。我諗緊點樣可以寫本書出嚟，跟住有多啲政治，多啲政治意識咁樣啫。 俾人跟㗎，你咪啊，拍完睇啊。 任何嘢都可以，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去包裝一件事，其實任何嘢都可以政治化。所以有啲人，所以香港人係好鍾意講一句說話，哎，你唔好任何嘢都咁政治化啦，咁樣你去政治化啦，唔好咁政治化啦，咁樣其實你呢件事咁，有其實我覺得除咗係撲街之外，真係冇乜好論點㗎喇。 其實政治呢樣嘢，其實每多過三個人就已經有政治㗎啦。 有嘅有，唔係每三個人嗰啲就唔算政治，嗰啲係內鬥 嘅，有啲叫私怨， 好私怨同內鬥嘅。係 啊，喂，咁我哋見到葉正純喺度，咁我哋想睇翻葉正純是如何煉成的。點樣一個本土法西斯嘅唔知咩 代表人物之一，我咁講啊，大班代表過我啊，我已經過 氣。首先，你個名點嚟嘅咧？ 我名就其實就好隨意嘅。咁當以前咧，我就即係我有一門叫做興趣啦，就其實我就中意學中國嘅術數嘅。咁其中一科就係八字啦。咁八字一定係講嗰啲陰陽五行㗎啦。咁陰陽五行咁，通常識八字嘅人或者識算命嘅人都會想改個。即係似少少術數師嘅名啦，咁就開始去諗啊，有啲咩名字會啱自己？咁你睇到個名裏面最明顯有三點水個純字啦，咁個純字就係屬於水嘅。咁我譬如話，你都會跟翻到底自己條命啊，係咩嘢名字會適合自己咁去改呢個名咯。咁同埋話原本我呢啲人話，誒咁你改個名字想係咪特登想改阿段正淳啊，即係金庸筆下嘅人物咁樣？其實就冇諗過嘅，不過都覺得相似，亦都冇乜所謂咁樣。咁又同埋點解會改呢個名字，就係覺得個政治唔係因為純粹係因為個政，即係政治個政治啊，而去改呢中間呢個政嘅呢個字，而係純粹因為佢原本當初就唔係用呢個政嘅，係用五畫嗰個政嘅，正式嗰個政咁樣啦。咁但係咧就。有人同我講話唔係喎，個名字複雜少少，岩殘啲，好似型啲喎，咁啊，所以就用政治嗰個政咁解。 敖將軍真係筆名好緊要嘅，知唔知？ 係啦，所以 佢話佢有咁 岩殘夠複雜咯， 佢有咁講嘅，佢咁講嘅，佢就話嗱。嗰日同我講嘅女仔咧就咁同我講嘅，佢話嗱，從如果你想做創作嘅人咧，你就應該要改一啲咧個頂咧就岩殘啲，有啲即係起伏啊，有啲尖刺啊嗰啲咧，就會俾人個感覺咧就會係。有靈覺啲，有性格啲嘅咁樣咯。 OK， 咁當初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假名出咗嚟咧？ 咁你冇理由用自己真名咁柒噶嘛？ 係啦，咁你 真係好柒， 冇錯。 我依家話埋俾你聽係假名嚟嘅，筆名嚟嘅。以前我就唔講噶啦，因為點解咧？講得俾你聽係真名定假名，其實遠咁就真係話俾你聽。你可以揾我真名啦，呢、這個咁你冇辦法導引人哋錯誤方向啊嘛。咁當時就係諗住個方式就係、是，即、就、係、是、我乜都唔講，咁你自己估下先啦，你查下先啦咁樣。咁但係依家就冇乜所謂啦，咁你都知啦。咁啊，你即係唔會用自己個名，原因又係第一都唔鍾意自己本名咯。 嗯、 你本名你父母俾你嘅，除咗你自己俾錢去改之外。咁就跟你一世㗎喇喎。咁、 嗯、 但係其實名呢樣嘢有啲人會覺得係會承繼咗父母嗰種期望，或者有啲人會覺得係父母俾你嘅禮物咁樣。咁我覺得呢份禮物好撚柒㗎嘛。咁你想講個型少少嘅名㗎啦嘛。喂你講出嚟都唔同啲啦，大佬講出嚟嘩正常正常咁樣都係聽落去，你人哋話嘩你好似你係咪識一陽子咁都過癮啦，係咪先。起碼有啲話題先啦，你講個真名，哇！嗰啲阿強啊、盛啊、阿文啊、英啊啲，周街揦一對個麥當勞之後跌落嚟，砸死一堆咁樣嘅，嗰啲就即係你變咗講出嚟，變冇 character 咯。 所以咩假名啊、筆名咧，就真係有心思嘅改。 形象經營嚟嘅，係 啦，就唔係真係亂咁改，或者你用完一個真無端端改咗。 我想問個問題啊，即係通常啲人咧改完啲名字之後咧， 啊、 即係你會唔會上網 search 下有冇人同你同名嘅咧？ 其實有 search 過嘅、啊，但我 search 必要嘅呢一步係。 即係唔係有 search 過嘅？其實係有一個台灣嘅女作家，好似係叫呢個名嘅。好啊，唔係呢個之前嘅，呢個就應該冇，好似冇、啊，好似冇啊，即係呢三隻字拼埋就好似冇，所以就撲街啦。啊、所以以後 search 呢個名咧，就係得一種新聞嘅，唔講啦呢啲人。 OK， 咁點解當初參與政治或者社運咧？ 最簡單就係睇，即係最衰都係黃毓民啦，梗係。 係。 其實我講過好多次啦，不過都唔怕略略咁賴出嚟啦。就係當初就有個朋友介紹，喂，你聽下呢個黃毓民啦。嗰陣時黃毓民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邊個。不我知佢係邊個，但我唔熟悉佢。即係我淨係記得佢出現喺嗰套戲上面，就好似做嗰個警務處處長，咩香港末代保鏢啊，定唔知乜鳩嘢。跟住之後龍門鎮，其實我話俾你聽，我啲政治嗰啲知識係好貧乏嘅。基本上我細個我連龍門鎮都未睇過，我依家都冇睇， 我都未睇過。 係因為年紀嘅關係，我都未。 好坦白承認一樣嘢啦，即係我對黃毓民嘅認識就係近年嘅。嘅抗爭啦，或者寫文年開始啦，或者喺嗰、那個喺評論政府嗰種聲勢力竭嘅批評上面啦，佢當時屌鳩林瑞麟，我係笑到撲街喎，跟住我就啊呢、這個人幾得意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咁啊，你嗰時出嚟啦，五月四號，我記得好似唔知五月四號係第一次造勢晚會啊，五月四號一定要出嚟，跟住啊五區公投票債票上點嗰時未有票債票上嘅，咁我跟住出去咯，一出到去哇， 真係有政治魅力㗎， 你感受到你係嗰個環境個氣氛係好熱烈，我覺得哇，原來除咗演唱會之外。政治嘅集會都有咁嘅效果。 對唔住，香港演唱會係非常之平淡，啲人係坐喺度。 咁、 okay? 咧，其實黃毓民都好似開過棟篤笑喺紅館嘅， 有 好似係第一個人，第一個喺紅館開棟篤笑嘅。 咁跟住就嗰陣時開始就開始再聽多啲網台啦，再留意新聞啦。咁所以你 聽咩網台多咧？ 咁梗係唔使問，梗係老蕭個台啦。呢啲真係不解之緣嚟啦，梗係老蕭個台啦。咁啊聽，梗係有聽老蕭啦。咁樣都覺得哇，嗰陣時都覺得。呢、這個人都其實我就本身都好唔中意老蕭嘅，不過呢啲往事嚟㗎啦，係因為黃毓民喺嗰度做啊嘛，咁你唔聽啊，後屘好似拆開咗㗎嘛，但其實都係以一個寄居嘅形式嘅方式咁樣買 video 都係喺人網上面㗎嘛，咁啊變咗都會係順便有時聽埋老蕭講嘢咁樣咯。系啊，咁啊，跟住大家都知之後發生咗啲咩嘢啦，我唔需要多講。 系啦，咁啊，喂，咁到你嗰陣時嘅參與，你開頭就去睇佢造勢大會啊，咁點解後屘就會變咗一個蒙面嘅抗爭者咧？ 蒙面個概念就係、是、第一啦，就好現實講嘅就係話，我覺得唔想影響到自己日常生活咯，或者應該咁講，我會覺得你投入抗爭，因為我當時都見到社運圈有班人嘅。我都知社運圈係有一班人去領導住運動啦，或者好活躍咁樣啦，我就唔想上鏡嘅其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我唔想影響到自己工作啦，因為第一我唔知自己參與嘅深度係幾多噶嘛。我初初出到嚟，我冇理由話、哎、我一定要搞革命，或者我都係覺得話係喎，係要出聲咁樣，或者一啲政治領袖去呼籲你出嚟，你唔出嚟咧，你就會點點點，咁你信佢啦，咁你行街行出去，咁你行出嚟啦。咁你話好容易上鏡咯，或者會有人搏咪呀成咁樣咯，但我又唔鍾意上鏡，又唔鍾意見到樣，又唔鍾意影響到自己 生活。想嚟吸光環嘅。 啲人屌嚟戇鳩啦，我要吸光環我露個樣出嚟啦。 咪就係囉，屌啦。屌啦。 我喂你接受訪問嗰時你唔撚係吸光環，你唔撚係對呢個美光燈有渴求咁撚搞笑喎。我蒙撚住面嗰陣時候，你話我係想要美光燈， 用假名蒙面， 係咪？我同我真人係，我基本上我嘅角色，我網上嘅角色，我只有一個鬼魂嚟啫嘛。你哋識我個人或者係透過我 Facebook 啫嘛。其實我個名係真係住喺 Facebook 上面嘅，但我人係身位現實上面嘅嘛。而個名同個人係冇辦法連結得到嘅嘛。對於大部分認識即係葉正純呢個人嘅人嚟講，係冇辦法知道我到底係一個咩人嚟嘅嘛。除咗譬如有啲一鱗半爪，譬如我啲講過嘅嘢啊、寫過嘅文啊，去估你到底係一個咩人咯。咁、啊、你可以話呢種後都係一種誤打誤撞嘅神秘感，點解會戴面具？咪因為當初有班人戴囉，我唔係最先戴嗰批嚟㗎，其實係當初有班人反高鐵嘅時候攞呢個面具出嚟㗎嘛，咁佢就最代表嘅人物就一定要講返係飛影啦，即係高登上面嗰個飛影啦，其實我就識佢嘅，咁當時呢就都有個有個聯繫啦，或者喺佢一啲貼文上面，佢都係好主張激進嘅人嘅，或者好要人哋出嚟講嘢嘅人嘅，話啊你哋一定要反抗啊點點點啊，咁就 call 嗰套戲啦。我未睇過 Visa 嗰陣時，咁啊呢套戲好似好出名喎，咁樣咁啊睇翻一啲 cap 圖又覺得啊呢有金句喎 ，OK 型喎咁樣，咁啊後尾就變咗會接受咗。反正都係唔想出鏡啦，就不如用呢個咁嘅形式去即係去參與啦，咁樣就冇諗住係即係所謂博出位喎。咁講真，我點會諗到係會博到出位呢？唔通個個唔帶你帶你型啲咩？人哋覺得你黐線㗎嘛。咁我覺得唉冇所謂，黐線咪黐線囉，咁樣咁就帶咗囉。 咁喺邊一啲事件、邊一啲示威上面，你係即係出現過或者係即係都 都有啲事件發生過嘅 咧？呢啲唔好講啦，呢啲講咗我哋唔好講啦。 好啦，咁啊大家自己 太敏感啊！你講起有敏感詞出現咗，我依家要學下你。 好啦，等大家知嘅就會知。 你信我啦，你去 Google search 就有。我今朝都做過呢樣嘢。 喂，我講俾你聽最恐怖嘅嘢，我其實一等於我同俾人起底冇乜分別嘅，啲人已經揾曬我所有嘢出嚟嘅，基本上你係。你有心揾 左部， 唔係左部就冇，左部其實就冇嘅，相反就係、是，但係咧私底下有啲人就知道我好多嘢，咁、就係我問翻佢點啊，冇啊，全部 Google 嘅啫咁樣，即係其實有好多嘢你係上去揾揾得到嘅，但係當然你有冇辦法證實係咧，咁我就梗係唔會話俾你聽啦，你戇鳩嘅，係啊，咁你自己慢慢估下先，同埋你攞完出嚟咁啊點樣，我唔撚衝啦，你慢慢乜屌下先咯，你班撚樣， 係啦，咁你。即係嗰陣時，即係參與過啦，咁有唔同嘅組織或者， 喂講粗口喎呢度， 屌，梗係咁啦。當其時參與唔同組織，咁都有一啲人事嘅問題啊，或者有啲唔知人鬼難分啦。咁你嗰陣時個即係有冇一啲事件或者有啲咩令你比較深刻嘅？ 哇，深刻就好多啦。咁當然就 邊啲講得嘅？ 即係我會篩選過出嚟，放心嘅。我有一個政治審強烈嘅政治審查喺裏邊嘅。唔係咁，其實就主要係都係分裂啦、內鬥啦，你唔妥我唔妥你啦，或者。呢講出嚟基本上係同依家係冇分別，你求其揾一個組織出嚟啊，嗰、那個咁嘅分裂嘅套路其實一樣。我唔不諱言，我都講明，所謂本土派其實都有呢個咁嘅軌跡喺裏面，有呢個咁嘅軌跡喺裏面。而我會講出嚟係因為我覺得係需要慎防呢一樣嘢出現，而係大家你要即係去搞一個組織咁樣，無論你係為理想或者為政治利益，或者為因為政治利益。呢種政治利益可以推動你繼續去從事呢種咁嘅反抗運動都好，乜都好，乜嘢都好啦。前提就係你好實際咁講，你一定係要攞到啲嘢喺手咧，你先有條件去講分裂嘅。 即係你要達到咗一啲目的。 係啦，即係階段性勝利啦，或者攞到啲嘢啦。總之係你一定係要有啲嘢揸咗喺手嘅時候，你先有一個誘因去講去爭去爭權奪利啊。簡單嚟講就係話用一個公庭嘅術語就係爭權奪利啦。但係香港嘅社運團體或者本土團體乜都好啦，其實都面臨住一樣嘢。其實當時我冇參加任何組織，到依家我都係冇參加任何組織嘅。咁當時我係逗留，所謂逗留嘅組織就係、是，哇、哦！你唔緊要啦，你入嚟啦，俾啲意見啦，咁樣咁咪俾啲意見咯。但我講明我話，我唔入你組織，我唔會參與你啲事務，我唔會出現嘅喎。咁樣咁佢哋岌頭咪 OK 咯。咁到最後咧，我係發現咧，其實你一個人係唔應該知太多嘢咯。所以我後期我都係有咩唔好同我講，我唔想知，唔好同我千祈。唔好同我講，我唔想知。無論個人又好，政治團體又好，你千祈唔好行動，更加唔好同我講，因為我唔想到最後話，哇！你條一爆出嚟話，哇！又係葉正常呢條共底間諜爆湧出嚟嘅，我又想避免呢啲嘢。頭先講到邊度？ 系啦，就啱啦，就系讲到话之后你啊俾人少又话你系共底间谍啊，咁你系咪有啲心灰意冷咧？其实 我其实觉得呢啲就其一啦，即系我觉得就系你都未争取到一啲实质成果嘅时候啦，或者未曾壮大到嘅时候咧，已经分裂啦。咁你 覺得會唔會有鬼喺裏面？因为本身啲人已经系一个分裂嘅 DNA。 点讲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人你信有靈魂嘅話啦，人本身每一個都係屎忽鬼嚟㗎。其實冇㗎，你冇一個即係冇一個絕對好人或者絕對壞人㗎。你會即係我屌人嘅時候，其實我都會其實屌緊自己啫嘛。我借屌人嚟屌緊自己。 一隻手指指人。 我告戒，你當我講得大啲，我告戒緊自己唔好做呢啲人咯，或者告戒緊唔好做老屎忽啦，唔好妒忌人哋勁啦咁樣。譬如人哋寫文，好似盧斯達咁寫文寫得稿費多咁樣，你唔通你屌柒佢咩？係有嘅喎，係真係有呢啲人嘅，我留意到。係你自己問佢啦。 其實你可以喺度屌柒佢。 唔係，我好崇拜堂主嘅，我好驚。 有關無代堂啊，盧斯達嘅訪問可以聽翻上 N 集嘅呃你一集啊。 係啦，係啦，唔係我覺得好犀利嘅，因為點解咧？即係 都話你好犀利其實。 順便講，我犀利條撚咩點？佢真係犀利啦！我覺得寫字好撚辛苦嘅，其實我每一篇文咧，我寫出嚟咧就哇諗到頭嗰把好辛苦，好痛苦。我唔明白一個哇屌好似工廠咁樣去 編排嚟嘅佢， 可以啤啲文出嚟，喂，淨係呢樣都係讚啦，係咪先？咁你有咩好屌佢呢？你屌佢啲文，你咪攞另一篇文咪屌柒佢，咪大家互屌囉。你屌佢個人冇意思㗎喎，講真。你屌佢寫啲嘢，喂，寫得多唔夠沉澱，咁唔通嗰個人十年寫篇文先好啊？我十年之後先寫返篇評論港女食羊腸篇文會比較好咩？即係唔係呢種咁嘅角度去講囉。我係好即係我好欣賞無代堂，我係好欣賞無代堂。我覺得佢練，因為點解欣賞呢？練習量多，練習量多，我好信練習量呢樣嘢。 香港人最缺呢樣嘢，最缺練習。無論咩都好啦，無論喺嗰個思考方面啊，無論喺抗爭方面啊，喺組織方面啊，係完全冇落個功夫落去咯。 嗯， 完全冇落個功夫落去。 咁如果喺抗爭方面，你覺得有啲咩可以繼續練習咧？ 我講我自己先啦。 個人先啦。 我現階段啦，即係睇多啲書啦。開始鍛鍊身體啦。我本身好孱弱嘅其實。咁你諗下，我咁撚孱弱嗰陣時都衝啦。 即 係 咧，其實我面前嘅葉正純咧好斯文嘅。 係啊，即係我覺得話我咁斯文咁孱弱，即係唔係理由咯變咗。大把左仔都瘦弱啦。咁其實呢樣嘢同你有冇勇氣有關係嘅啫嘛。或者你當衝動又好啦，當勇氣當一腔熱血當俾人洗腦乜柒都好啦。但實際上係有出嚟都係值得尊重噶嘛。有出嚟本身都係夠膽。咁你譬如屌人嘅時候，你諗下喂自己做唔做得到先咯，係咪？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你依家要除咗鍛鍊自己啦，即係無論喺知識層面啊、精神方面啊、體力方面啊，你唔好話講抗爭先啦。你第時有啲咩事起上嚟，你即係自保或者逃走都易啲啊，係嘛？咁你都唔會話咁容易見到喂人哋見到你孱弱，第一個打你先啦，係咪先？咁啊，第二就係話喺個組織方面就係學習下寬容少少咯，唔係左仔講開嘅包容咯，即係學習寬容少少，可以包容就即係可以容納，可以道化，可以道引就嘗試去做咗先咯，或者喺一個組織裏面，大家唔需要刻意去認，即係刻意去融合啊，或者即係刻意去融合，但係前提就係話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爭取啲乜嘢咯，而你加入呢個組織到底係為啲咩嘢？ 咁如果你而家見到嘅即係所謂激進派個抗爭嗰啲組織或者唔同嘅光譜，你見到佢哋究竟係即係包唔包容到，又話係其實你最理想化應該係覺得會點咧？ 我覺得呢個係最差嘅情況咯。 嗯， 即係依家我敢下定論啦，以依家嘅情況嚟講啦，就其實係本土派會開始走向衰落。 系， 即系咁讲，一定会好难调查我嘅。哇，唔系，壮大紧咁样。因为点解？因为到你实际行动嘅时候，你冇行动力。 系， 即系你最我成日都讲嗰阵时，点解我支持唱红打黑？因为唱红打黑成本低啊嘛。而如果一个派别佢系要用一个成本低嘅方法去进行嘅话咧，即系话简单嚟讲，其实佢规避咗一啲风险，佢亦都避免咗一啲付出，所以变咗你一个避免付出嘅。當然啦，長紅打黑係好有效用，我覺得係好有效用。但係長遠嚟講，係咪樣樣都可以用長紅打黑呢？咁啊，長紅打黑只不過階段嘅手段嚟嘅啫嘛。實際上到最後一定係回歸最原始，你都係衝嘅，你都係要衝擊個政府、衝擊嘅體制，甚至係用上暴力嘅。香港人係冇呢種準備嘅，或者冇呢種咁嘅思想嘅準備，連講都唔敢講嘅時候，佢只會係望住其他國家，哇！台灣衝落入立法院啊！跟住然之後，烏克蘭哇，咦又出盾牌又剩啊！啲人啊，直頭打裝甲車咁樣，你夠唔夠僵先？ 哇！嗰啲人哇咁暴亂嘅唔好啊！ 嗱，我已經諗到啲人點講啦。你咁撚叻，你走出嚟搞革命啊！喂，我見撚到你班人，我都唔搞啦，大佬。 變咗雞同雞蛋嘅問題啊！ 我出喂， 冇人 support 唔衝，喂冇人衝，跟住大家又 你唔係未試過嘅喎？嗱，你衝又屌鳩你，你係你係 side track 咗件事，你係 佔領光環，你出嚟選 嘅，係啦，你係。你要美光燈，如果你坐咧，你就係鳩坐。喂，你睇到呢啲咁嘅言論，唔係來自外界還可以，外界佢政治無知係港豬啊嘛，你可以原諒佢一啲即係過分言論。但係嗰啲攻擊係全部來自同一個想抗爭嘅圈子嘅人， 所謂嘅同路人啊。 咁你就會覺得撲街啦！我寫篇文撐嚴敏華都可以抽水嘅，咁點撚樣 咧？都可以話俾人話你抽水啊嘛。 其實我真係覺得嚴敏華好撚用， 係 我係好中意周樂行嘅。 系， 即係除咗政治，我係除咗政治個立場係大家唔同，我寫文好多次 call掛周樂行，我覺得係好，即係算係犀利喎。咁你喂點解犀利？第一，佢夠膽硬冚一啲你唔敢冚嘅人，咁係咪勁先？ 係。 咁佢覺得唔啱用嘅嘢，你咪屌佢咯。佢覺得你覺得佢嗰啲嘢勁，你咪學佢咯。即係香港嘅社運或者即係本土派啦，後來嘅本土派啦，最大鑊嘅一樣嘢就係即係或者一啲文壇上面嘅內鬥啦，係好鍾意會望唔到人哋長處，淨係望到人哋短處，淨係望到人哋一啲嘩佢咁撲街點點點，但佢嘅長處喺邊度？坦白講，老蕭嘅我都覺得有嘢欣賞，我都覺得有嘢，我會屌鳩佢嘅時候，但我都會有嘢欣賞。 好啦，咁老蕭究竟有啲咩值得欣賞呢？我哋第二節繼續訪問葉正純。 二十、三十、四十，一個冇既定主題嘅節目，咁即係聽咩呢？ 電影、 女人、 工作、